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八辈哪吒宁国彪把刺客这口刀拿起来一看，那把上站着字儿，什么字呢？二节岭。宁国彪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不用问，这刺客就是二节岭的。他为什么吸口冷气？二节岭有两个寨主，大寨主外号人称双手搬山开路鬼，名字叫朱文；二寨主叫低头望海夜叉鬼，叫朱武。朱氏弟兄勇冠三军，是当世的虎将。据说这两个人受高人传授，名人的指点，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占据二节岭已经很多年了，哎，谁叫他们当官也不当。张士诚也派人收买过，被他们拒绝了。陈友谅也派过人来，也遭到拒绝。袁达子也白扯，这两个人要自立为王，野心勃勃。想当初也曾经领着喽啰兵到苏州凤凰庄要粮要米，还要捐要税，让宁国彪给杀退了。打那以后，哎，还建立了感情了，这叫不打不交。逢年过节，朱文朱武派人给宁国彪送礼，宁国彪也给他们送礼，其目的互相利用。宁国彪心里他以为，只要我们凤凰庄的父老乡亲不受损失就行。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嘛。但是从心里头，他对朱氏弟兄是有戒备的。今天他一看这把刀，大吃了一惊，心说难道二节岭派来人了？他们为什么要盗马？为什么要行刺朱穆英？他这事儿解不开。总算事情有了眉目了。他让朱穆英看了看这把刀，殿下，不要误会，这个事儿放到我身上，连锤带马准保都找回来，你放心得了。朱穆英眨巴眨巴眼看了看，这一说有贼呗，有贼，能找着吗？这小子在哪住？我非找的算账不可。不必，殿下你听我的话，你就住在家里等着，天光见亮以后，我领人赶奔二节岭去问问是怎么回事。不行， 你一个人去了，我不放心，最好领我一块儿去。宁伯彪一看朱慕莹这意思，对自己不放心，这么办吧，真要殿下跟我去，你千万压住火，咱有话不怕说，最好不动武，别把他们得罪了。那行，听你的，我装哑巴，一句话不说，把锤和马给了我，一笔勾销，没有说的。如果他耍那贼脾气，我他娘一个不剩。好吧，就你答应，我也不答应。哎，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等到天光渐亮，宁伯彪和朱慕英草草地用了饭，吩咐外面带马，给朱慕英带了一匹普通的马，没有锤了，给朱慕英挂了一口大刀，然后带着四名家人，让宋濂在家里看家，宁伯彪带朱慕英起身。路途并不远，几十里路的光景，就来到二节岭。朱慕英在马上往四外一看，呵，山势真凶险啊，立时如刀是高耸入云呐、啊。就这地方，一人把关，万将难攻。他们顺着小路往前正走着呢，宁伯彪说到了，殿下你看看没，那是寨门，我看看。朱慕英抬头一看，在半山腰挑着旗帜，再仔细看，有人在这晃动。哦，这就是贼窝子。紧走两步，往前走了一程，就来到寨门不远了，被喽啰兵发现了。喽啰兵在寨墙上就喊：“站住！别往前来！什么人？再来，我们可要开弓放箭。”宁伯彪恐怕发生误会，在马鞍桥上高声喊喝：“弟兄们，不要开弓放箭！我是凤凰庄的，姓宁。”我叫宁伯彪，弟兄们，有劳金身大驾给我送个信儿，禀报二位寨主，就说宁某拜山，我来拜山来了。喽啰兵听得挺清楚，好吧，那你等一等，到里边送信儿去。朱慕英小拇哥眼翻着，心里的思想，偷了我的东西还要杀我，还拜山，嘿嘿，现在什么我也不说，等见着面咱们再算账。他在这偷着运气，等了很长时间，就听寨门哎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当当，寨门开放，放下吊桥，里边出来一哨喽啰兵。哎，朱慕英一瞅还真整齐啊，就见这几百喽啰兵都是绢帕罩头，花里带裹腿，大尾巴兜跟撒鞋，腰杀着板带，前头是雁翎刀的刀手，后是长枪队，二龙出水势往左右一分，正中央走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身材十分高大，这个头都出了号，真跟显道神差不多少，看这样子足有一丈三四。上吹手这个人长得是奔的头，大下巴，挖口脸，这张脸能有一尺半长啊，跟庙里的泥胎相似，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大狮子鼻子，鲶鱼嘴， 里出外进的蒜瓣牙，稍微有点黄焦焦的胡须，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在身后头背着一对叮叮狼牙棒，八愣的金嘎子锃明刷亮。旁边这人也是个大个子，这个人长得黄焦焦的脸膛，一对红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也是短胡须宽肩膀，在身边背后背着一对亚霸流星锤。从兵器上来看，这就是两员猛将，没力气拿不动这个东西。这两个人一色都是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高拉三尖刺骨叶，鬓插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腰杀板带狮子派勒着，外披英雄大氅。宁伯彪一看呢，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低低的声音告诉朱穆英：“殿下，他们就是山上的寨主，赶紧下马。哎呀，朱穆英一看我还得下马，有心不下，觉着不合适，得了，听宁伯彪的，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他从马上也跳下来，宁伯彪抢步起身，来到朱文朱武的面前，满面陪笑：“二位寨主，一向可好？宁某礼过去了。”朱文朱武一看，也赶紧还礼：“老前辈，金身大驾，怎么到了我们这儿来？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往里请，往里请。”哈哈哈哈。一边一个来接宁伯彪，看这意思十分亲热。宁伯彪一转身：“二位寨主，我先给介绍介绍这一位。”他用手一指朱穆英：“这个也是我个晚辈，也是我门前的教客，姓朱，叫朱穆英。你们听说大明的皇帝朱元璋吗？那是他义父。殿下，这就是二节岭的寨主朱文朱武。”这朱文朱武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穆英，好像没乐出来。怎么回事？一个个太高，一个太矮了。这两个人赶紧过来一抱拳：“哎呦，有眼不识泰山呐，殿下来了。”“哎呀，欢迎欢迎。”过来一拉朱穆英。朱穆英心里说话：“小子少他妈扯淡，掏了我的锤，抢走我的马，还要杀我，还欢迎我，你扯什么呢你。”朱穆英正想的是，别看他脸上乐呵呵的，暗中就叫上劲儿了。砰，他一伸手把朱文的腕子给抓住了：“寨主，来的 鲁莽，多有得罪，何必迎接呢？咱随便往里走得了。”嘴他是那么说的，他使了个顺手牵羊。哎，这一招可够坏的。朱文一看不好，怎么对我动武呢？再看朱文使了个千斤坠，两条腿一叉，屁股往后一坐，朱穆英没拽动人家。旁边宁伯彪一看不好，赶紧过来给解围：“哎，不必，都是自己人，何必客气，往里请，往里请。”朱穆英这才把手撒开，心里的暗自吃惊：“怪不得厉害呢，这家伙有点劲儿。 看俺这意思还够呛的还啊。宁伯彪心里说话，牧鹰啊，你别觉着你不含糊，我还不含糊呢，这两个人可不好惹呀。他要担心朱牧鹰到里头惹祸，马和锤要不回来再把性命给搭上。朱文和朱武呢，心里他也不痛快，心里头说话，宁伯彪，这就是你的部队了，和你来了，我们拿你对待像老前辈一样如此欢迎，你领了这么个小个是干什么呢？一见面先动武，这什么意思？有心当面质问，好像差点，咱们到屋再说吧。这才叫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等顺着山路一直来到聚义分赃大厅，朱牧鹰一看这院可挺宽敞，条石铺地，在两旁列摆着兵刃架子、石盾的石锁，还站着50名拍刀手左右站立。朱牧鹰一看，行啊，这山大王有点气派啊，看这意思比军队还整齐呢。朱文朱武执手相让，到了屋里头分宾主落座。朱母英气呼呼在下垂手一坐，翻着小眼睛往屋打量着，就见正中央两张桌案，两把虎皮高脚椅，当然朱文朱武没归正座，在侧座相陪，命令喽啰兵献茶。喝了几碗茶之后，说了几句闲话，朱文首先发言，他先一抱拳，老前辈，您是个盲人呐，怎么今天得暇来到敝寨，不知有何见遇？朱武也说，老前辈有事吧，您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有话照直说出来。宁伯彪一看他们还不明白，大概这个事与这哥俩没关系，说吧。宁爷也抱拳禀办，二位寨主，好，我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咱们都是练武的，有什么话咱们说的明处。对，老前辈您就说吧。看着这位没，这就是金锤殿下朱牧鹰，方才我都介绍了，他呀到了我家了，没想到昨夜晚间我家出了点事儿，据说来了2名刺客，或者是再多我就不清楚了，竟敢赤刀行凶要刺杀殿下，后来被殿下发觉，把他战败打跑了。等天光见亮，我们一检查呀，殿下的宝马良驹一对大锤踪迹不见，不用问，一定是被刺客盗走了。我估计着可能是二阶岭的人今天冒昧登山，请问二位寨主，什么人敢奔我的凤凰庄前去行凶？有没有人把马和锤偷到贵寨？什么？朱文朱武一愣，哥俩互相看看，老前辈，你说话有没有什么根据？ 有， 证据何在？宁伯彪一笑，让家人把那把刀拿过来了，双手往前一递，寨主你看看这刀是不是你们山上的？朱文伸手把单刀拿过来看了看，看出来了，那把上站着字呢，二阶岭。哎，这谁？老前辈，这不算你不对，肯定我山上有人了， 背着我们哥俩不知道，私自进了凤凰庄，前去做无礼之事。现在您料等片刻，我马上查明。答，明中集合。咣咣咣！钟声一响，搂了兵在院里集合了。钟墨英一看，心里说话还行啊。看这意思，这债主没派人去杀我去，大概有人私自干的这个事儿。等着吧，喽了兵能有2000余人在院里挤得压压叉叉，全站好了。朱文朱武迈步站在台阶上，哥俩背着手挺着胸，胸光四射往四外看看。朱文先说话：“弟兄们，把大家请来，我问点事儿。昨天哪位弟兄到凤凰庄去了？都有谁？赶紧站出来！”哎，连问了三遍，底下无人答言。朱武这火就上来了：“这把刀是谁的？你们看看谁的刀丢了？凡是咱们山上发的刀，上面都有记号。”哪个人的刀没有了？喽了兵互相都看看，这谁的？这是看来看去，发现了一个人，正是喽了兵的总头目，也姓朱，叫朱能。这朱能脸上有点不自然，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赶紧从队伍之中出来，来到朱文朱武的面前。大哥，二哥，小弟我有话说。这哥俩低头看看，你说什么？哥哥，是这么回事，我领人去的。你领人去的？是我们哥俩叫你去的吗？哥哥，这可不是，是我背着你们私自去的。背着我们？你为什么要去？二位哥哥，容我有下情回禀。这个当大将的都爱惜宝马良驹，我早就有心想给二位债主哥哥找匹好马，花钱买的马都不行，偏赶昨天我到凤凰庄购买蔬菜，正好在酒楼下头看见那位金锤殿下朱穆英挂着锤骑着马到那个会友楼吃饭，这马就叫我盯上了。我一看这马可太好了，膘满肉肥，属于宝马，有心买肯定人家不卖，就这么的，我就想偷，我就带着我兄弟朱杰，我们哥俩就住在店房里头了，等到晚上啊，就下了手了。债主哥哥，您别生气，这事是我们干的。我噔，还没等着朱能说完呢，朱文把眼睛一瞪，砰啪，就给朱能来俩嘴巴。好小子，咱们的山鬼你懂不懂？没有我们两个人的话，任何人不准随便行动。你去购买蔬菜，你就买菜得了，谁让你偷马？再说老前辈宁波彪跟咱处的不错，凡是凤凰庄的父老乡亲都跟咱不赖呀。你偷别人行，能上那去捣乱吗？真是岂有此理。来人，拉下去重打80。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